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守望， 爱你。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20年来，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。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，他总抱怨没赶上好的时光。少年时我曾演唱歌得过奖状。我那两个妹妹也想和我一样，我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深阳，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。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城，还进了著名的王坤领导下的东方。其实我最怀念艺校的那段时光，老师们并不这么想。想过，一定要当梅艳芳。

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帆你随我到后面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

深情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你惹火烧不尽，风雨吹不倒。深情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呀，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你随我高潮面膜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晚星亮光跟满月亮， 很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，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傍晚我喜欢，有情有义有 光辉岁月是 Beyond 乐队的代表作之一，这首歌感人至深，是黄家驹专门为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创作的。听 Beyond 演唱的这首歌会让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，会让处在逆境中的人看到希望，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坚强起来。 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大变天去，还是肩呼吸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呼吸斗争中连于把拥有变做失眼带着寄望，今天只有残旧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色的界限，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，是因它没有分外每种色彩，连雨把拥有变做失。自信可改变未来， 千千阙歌在歌声中触摸闪亮的记忆，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守望经典。

旋律总是能够勾起人们的过往回忆，听说爱情回来过，里面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曾经拥有过的故事。这里是千千阙歌，我是雨雨，来听这首林忆莲的老歌听说爱情回来过。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 说爱情回来过，由林忆莲在1995年演唱。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龙虎榜年度金曲。林忆莲有着极具辨识度、收放自如、细腻又铿锵的嗓音，她那自然的、不刻意修饰的高潮唱腔，时而含蓄，时而激昂的情感表达，征服了无数歌迷。继续来听一首黄沾的老歌《路随人茫茫》。的这首《江南》由歌手林俊杰演唱，曾经获得过2005年中国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歌曲等众多奖项。这首《江南》在 R&B 的节奏当中加入中国的洞箫、古筝，营造了一种时空交错的效果。它表达的是人们对忠贞爱情的向往。 风到这里就是年，念着过客的思念。遇到了这里真成仙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。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。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。圈圈圆圆 圈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孤老的传言。离愁里有多痛，苦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Come on. 舞会站着如流浪。那时候我含泪发誓，各位必须看到我，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村你住哪一座，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堕，纵是能自讨我，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太笨拙，很多犯下这些错，各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，你当我是否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，其实怕被忘记只放大来演吧，很不安怎去优雅，世上还赞中沉默不够爆炸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夸，做大娱乐家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，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，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呵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吗，旧铁丝底里把以眼泪淋花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在存在吗？啊，然是我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。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，这是歌手孟庭苇在1993年演唱的老歌，整首歌有一种抱怨的语气，表达了女孩失恋时的心情。孟庭苇又让这首歌有了一种酸酸的感觉，她把失恋女孩的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里是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在经典的老歌中寻找远去的时光。 是否 伤悲，是否每一位快乐过的

首歌后来由歌手刘若英在1991年推出，这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。刘若英说，这首歌让她唱起来感觉心痛，因为她总是觉得是在唱她自己的故事。继续来听一首老歌，姜育恒《跟往事干杯》。 经过了许多事，你是不是觉得累？这样的心情，我曾有过几回。也许是被人伤了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。现在的你，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，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，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。现在的你，让我陪你喝一杯，干杯。朋友，就让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。每日的酒杯莫再摇动着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老袁，连赢四盘了啊！这住新家就是不一样啊！ 儿子给定的装修靠谱呗，没花多少钱，装得漂亮，住得舒坦。 定了哪家啊？ 全包圆啊，999一平米，全名牌。那小子干的叫一规矩，啥都甭管。 那我闺女那80平，8万就装完了。 对，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好几件电器，连灯和窗帘也齐了。快点，400-606-8866抢定吧！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啊！ 详见店内活动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帆披荆过他愁面纹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云朵在天空中哭了多少天，旅途究竟有多远，谁又看得见。他可还记得那几年的我，雨打在黑暗之中，孤零零的花，无声的长大，等着谁爱他。也许以前那个我也是这样吧。我走过春风秋雨，等爱的回答，的记忆在心中说话。我忘了风吹雨打在

是不同，每一次离天更近了一分，站在前山顶看风云掠过，我唱我的歌，你唱天沙河。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，鼓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，跟上我速度，星光中追逐彩虹，看我们永远不停。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，用青春拼搏一座路，回忆传说成败在拳中，尽我坚定的信心，跨越更高天空。总相信汗水中的路途，成功会像路牌一样清楚，竭尽全力前行，哪怕孤独，像我这般认真，凡事皆可能。每一次高度都是不同，每一次离天更近了一分，站在前山顶看风云掠过，我唱我的歌，一唱天下合，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，鼓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，跟上我速度，星光中追逐彩虹，看我们永远不停。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，坚定的信心， 千千阙歌在经典老歌中倾听时光流逝的声音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五点到七点，让我们继续踏歌而行。 夜晚我行驶在寂静的街道，感觉像漂流在记忆的河上，满天的星心都泛落在路旁，老橡树在低语，柳枝在摇荡，这是我听到石头在世界，